再睇落去咧，就其他嗰十七區嘅裏邊咧，就揾唔到一個嘅相關嘅顯示啊，真係同貧窮有關導致到離婚嘅。嗱，我單單睇 Bill Gates 嗰個情況咧，佢係世界嘅最富有人之一，即係排行榜第五啊。但係佢嘅淨資產值都有1305億美元，都難保婚姻美滿。咁所以今晚咧。我哋请嚟啫，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婚姻同埋家庭治疗博士屈伟豪博士，同我哋分享个题目咧，就系专注配偶嘅彩虹一面咁啊。嗱，呢个未讲彩虹一面咧，就先讲喺彩虹背后先系嘛，即系夫妻就系即系基本上日对夜对咧，就睇到好多嘢噶系嘛。以前就净系见到佢嘅正面，又摸下佢背面，而家唔系。就用背面得住嚟瞓觉，就望背面好多。 哇，林木，你啲思想方式，其实我常常都好佩服嘅。你硬系跳出到咯框框，当讲彩虹嘅时候， 读写障碍啊嘛， 即系障碍得你咁又真系好正啊！即系我明嘅，即系当我哋谂到彩虹系。美好嗰面啦，但系大家都明白，如果真系气候里头咧、 嗯， 彩虹系因为有水气啊嘛、 嗯， 因为亦都可能有雨啊嘛，咁、 嗯、 我谂你如果用咁嚟到描述婚姻嗰个关系，其实真系咁嘅，有辣有唔辣嘅， 系啊， 吓、啊、问题就系我哋由朝到晚系咪真系咁唔顺眼啊？ 咁你真係發覺你拍拖嘅時候同嗰個結婚之後呢去面對落雨嘅心境係有就好大差距好多夫婦啊即係我唔係話全部啦好大差距。 之前叫浪漫嘛。 係啦之後就咩做咩冇大遮咁。 咁咪浪費。 即係你約我出嚟唔好睇天氣報告嘅咩咁。 所以你咪又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是、我成日都講嘅最重要係心境㗎嘛。 嗯 后屘我两个人嘅时候，嗰、啊那个就是、浪漫啦。啊，嗰度即系用细语讲不完啦、 啊。 我送完你翻屋企，搭车到我翻屋企，临瞓都 call 一 call 你啊嘛。 系啊， 做咩啫？我想听听你把声先瞓。 啱啱先送我翻嚟啫嘛。系啊，就好唔舍得你咯，咁嗰啲猪猪咁。 所以你话有时系咪呕血咧？结咗婚之后， 可以讲。 嗱、啊，即系你。婚前你系识写诗作曲噶嘛、 嗯？ 你婚前识讲求先嗰啲话， 唔系婚后都识写诗啊，识作曲噶，系爱曲噶，喺度哀鸣， 爱歌。即系调翻转头，你咁大个唔同嘅，嗱、 嗯， 你完全文盲，你完全冇情趣，你完全目独脑咧 ，OK 嘅、 哦嗯。 但你婚前同之后即系货不对版， 系咪即系因为婚前咧，我追一个女仔就我哋唔讲一个搭几船嗰啲先啦，迟啲将来有机会先讲。即系我专注追个女仔嘅时候咧，呢、這个世界冇其他人噶啦嘛，目中无人噶啦嘛，系咪？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嘛。但系婚后之后咧，那个嘅视野咧就客观咗啦，望下个老婆，再望下隔篱嗰个靓女啦，咁样。 一部分咧，我又唔能够完全赞成晒你嘅，因为我觉得呢个都同男女有分别嘅地方。我男人咧，男人系好多时候目标为款噶嘛， 系 即系男人喺我哋嘅嗰个深层文化嘅训练里头，我哋要获取成就啊嘛，同埋男人嘅好胜啊嘛。我追得到虽然未必好， 嗯、 追唔到就谂坏个脑啊。 系啊， 但系我追唔到系好面懵嘅。 系 我自己里头过唔到我里面嗰层咧，我点都追你。咁由于目标为本，咪乜都识做咯。 中学同大学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啲男仔咧就会赌啊， 系 赌一铺，睇下追唔追到个校花啦咁样吓，追到最食一餐我就赢啦咁样。点知隔篱嗰话，所以我从我上去食咗咧咁。你真系。 咁嗱，你即係好慘，就係你咁目標為本咧，你有時係為咗博紅顏咧笑，你乜都肯做，咁真係好感動嘅。 嗯。 咁但係咁到婚後，我咪嗰種嘅失落咯、 嗯， 即係個落差太遠啊嘛，大哥。 邊個落差遠先？ 即係大佬，梗係嗰個之前好浪漫嗰個啦，而家乜都好浪費嘛。咁嗱，呢度已經係一個矛盾點啦。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諗女性嘅深層文化又好攞命嘅、 嗯。 我諗即係嗱，今晚如果大家聽眾聽咗咧，你贊成嘅，大家一齊成長啊。 啊， 女性深層文化，我唔知點解， 即係婚前幾温柔，婚前幾婚後咧，佢突然間轉咗角色咧，就唔同咗喎。 嗱，我哋而家講緊係香港嘅女士啦，我哋比較熟啲啦嚇，同埋都係即係嗰個年齡就唔係十八歲以下嗰批咧，嗰啲我哋真係唔係好知佢哋嘅思維嘅，你明唔明啊？咁啊，不聽到我哋嘅節目嘅人都唔會係十八歲以下噶啦。咁但係台灣嘅女仔又唔同嘅嚇，即係越南女仔又唔同啊！我最近同幾個男仔即係食飯嘅時候話，一早就知道娶越南女仔啦咁。温柔軟順啦，咁啊，哇！你溝通到咩位？ 我谂结咗婚嚟，唔系我谂你真系有心追，你溝通到噶啦，系咪？語言其實好即系系好容易突破嘅。 溝通唔到有個好處嘅，知唔知啊？ 不過我都懷疑係咪真係人性係某個民族一定係温柔軟弱咧？ 咁台灣女仔就表面温柔，咁實際佢即係佢嗲嚟，但跟住佢惡起上嚟嗰個樣又係好恐怖嘅。即係你睇佢嗲嗰個樣啊，定係惡嗰個樣？咁我同時間見到一個台灣女士咧，就係嗲完跟住惡嘅，好快嘅，轉完之後又嗲嘅， 變臉， 係好快變臉啊！即係四川嘅變臉，好快。咁呢個就香港女士就比較少啲嘅，即係一般上香港女士嗰個温柔程度係相對 有人咪講緊結婚打交。问清楚，大家好努力系打 boxing， 唔好打 MMA 咯。 系点解咧？ 喂 ，boxing 都有规有矩啊，攞低即刻停啊，唔好打腰打二下。 MMA 唔系， 喂，攞低仲揼噶嘛，要靠嗰个公正拱开你噶嘛，而且虎狼啊，打得死人噶嘛，你见到有时睇 生死状 一地都血噶嘛， 啊， 最攞命就系打完之后当冇嘢。 嗯。 即係嗰啲嗱，不落翻頭先我講女子深層文化咧，香港啦，一結咗婚咧就做咗全家清潔委員會主席啦，又做咗教育署嘅高級幹部啦， 即係即刻變咗幾局嘅局長，一攬一身咁啊嘛！ 你唔發覺好多女士一結咗婚，先頭冇所謂呢啲嘢，樣樣都整整齊齊啊！你唔發覺幾多嘅家庭丈夫開片就係因為你著杯冇擺翻位啊，櫃桶冇推得埋啊！嗱，我哋男人又衰嘅，我哋男人自細有個阿媽跟住我哋執噶嘛，咁而家阿媽唔執咧就有 Mary Ann 啊，即係同我哋執噶嘛。咁但係即係女性突然間一結咗婚就好有教育處啦，老公做乜啦，做乜啦？唔好咁啦，早啲瞓啦，肥啊，唔好食啦咁。所以一路咁样教，一路就喂男人顶唔顺啊！你知唔知我哋千辛万苦脱离阿妈嘅魔掌，唔少俾佢骚扰，而家点知结咗婚？ 而且有时个感觉系比阿妈仲更加严厉，因为阿妈未必餐餐唔俾你食肥猪肉噶嘛。系嘛？咁我見到好多男人住啲一齊食飯嘅時候咧，佢話：哇！ 嗰啲 係 男人嘅浪漫。 係啊，男人嘅浪漫係咪先？ 就係梅菜狗肉。係 啦，我哋老婆喺度唔敢叫噶，好恐怖啊！ 其實唔一定中意食嘅。 但係佢真因為平時做唔到，而家要做咯，係咁簡單啫嘛。 人生就係咁。同埋好得意啊！阿媽和我哋丙我哋嘈我哋咧，我哋可以接受到喎。 同埋有個盼望。即系你总有一日会脱离阿妈个魔掌嘛？你个盼望 嗰、那个嗱唔愉快，但系你可以接受嘅、因为嗰、那个即系嗰个叫角色期望嘛。嗱，我见到个着啡色衫嘅人埋嚟抄我牌，系啊，即系不愉快咁。但系即系你咁噶啦。但系如果有个街边行过，你拍得咁衰啊？点啊？我而家报警啊咁啊！哇！你真系有啲人就会即系好怒气啊。系咪？咁阿妈饿我。唉，系咁噶啦，算吧啦咁。但系我千辛万苦脱离魔掌，拣出嚟拣你嘅，而家再跳落火坑， 咁要火凤凰重生啊！ 哇，浴火重生啊！咁我谂嗱，如果系咁，其实已经好简单啦。你谂下，系咪屋企有几多夫妻嘅纷争咧？系嚟自污糟干净啊，整齐清洁啊？咁我都提醒自己啊，所以即系 舐肥啊 嗱，我太太都咁闹我嘅，终于我谂咗个桥。 系 嗱，呢个即系我谂，即系我都唔能够讲放之四海嘅，就系我好努力，亦都感谢天父，我而家仲请得起工人。嗱，我啲小哥走晒噶，结婚走晒，我空巢噶。有啲人仲问我：，佢啲工人冇嘢做，我系冇嘢做噶。我哋仲要，我梗系要啦。我第一，你做咩妒忌佢啫？佢以前我啲细路细由细睇到佢大噶嘛，我工人十几廿年， 佢而家收成期喺度叹有咩咁咩咧？要第一，第二，我工人嗰几千蚊嘅人工系用嚟挡煞噶嘛？ 啱啊！ 我唔俾，我唔出钱俾工人，都系攞去做婚姻辅导噶啦，俾人帮我。 即系菲佣咧，对香港好多家庭嘅贡献真系好大，即系唔一定系菲佣啦，可能印佣啊，或者泰佣啦， 家佣啦， 即系domestic helper， 即系奉献好大嘅。你唔好即系成日讲话唔打针唔好嚟咧。你讲得轻松，我哋啲家庭觉得喂佢唔嚟咁我点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啊，那个家庭嘅纠纷就会发生噶啦。我好多时劝嗰啲年轻夫妇咧，佢哋成日都系因为嗰啲家务，头先我哋所讲嘅争执咧，我好易解决咗呢件事。第一，你买一个而家嗰啲嘅电动吸尘机，你瞓觉时候揿着佢咪搞掂咯。你点解唔使？而家吸尘兼拖地噶啦，已经仲最新嗰代仲可以揽过你门槛嗰度，即系去拖埋地。我话第二最简单的方法，请个。domestic helper 翻嚟帮你咯，咁样。但系佢就接受唔到有个山保人住屋企啊，你明唔明啊？ 我谂你要训练嘅啫，系咪？我觉得一样嘢。 其实你生个仔出嚟都系山保人嚟嘅啫嘛，系咪先？你同佢好熟咩？ 唔系你同佢倾掂嗱，如果个雇主能够尽量俾到一个有私隐嘅地方，那个工人。那個工人佢唔會好中意出嚟對住你一 水咯。係啊，你九點咪叫入房咯，咁簡單啫嘛。 我唔使啊，我工人，我住嘅地方最緊要搞條靚 WiFi， 就我工人自己上到網，佢都睇完曬《愛的迫降》啊，大哥睇泰語啊， 睇得明啊，哦有 泰語啊嘛，佢上 Netflix 嘛，我哋個一個 Netflix 所以四個 account 啊嘛，佢睇泰語，佢都唔知幾 happy， 佢做完嘢有時。佢而家都而家，因為佢真係收成期，佢有時做早食煮曬飯食曬，跟住想我想出去跳舞。 哇！ 佢翻搞跳泰舞啊！ 哦， 佢教會喺附近啊。佢教會佢好近嘅，以聖誕節仲嗰啲商場話咩派單張全方跳嗰啲左四咩右五嗰啲泰舞啦。咁即幾 happy 係咪？咁我諗嗱點？我講翻就係、是、喂，以前我太成日鬧，誒唔生鬼得我咩咩咁。咁而家就係、是。我睇话你做咩唔闩柜桶啊？我就话花，即系我工人，我叫做佢，我读 嗱，所以男人又系靠女人，系咪？细个阿妈帮你搞，结咗婚就老婆帮你搞，老婆帮你搞，咪请个一个家庭佣工帮你搞咯。 但系佢唔会闹我啊嘛，佢唔会话Sir你唔做咩闩唔柜桶啊Sir你杯做咩摆度啊咁啊嘛。我睇话喂啲咖啡唔系就咁。朗嘅系捽一捽噶嘛，咖啡杯咁而家有咖啡渍啊！我喺点啊？阿花做咩有咖啡渍？ 系我共同目标就系闹嗰个， 咁样咪挡煞咧？ 系啊！ 嗱，嗰几千蚊我唔俾过佢，我都攞嚟做翻辅导啦，俾人系咪咁救我，所以我挡煞啦。咁嗱，我不过咁即系话开两头啦。我哋男性都唔可以攞免死金牌。如果呢样嘢系足以令我哋常常引起矛盾嘅，点解唔小心啲咧？ 嗯 第二，女士收下口啦，即系你老公，你当日你谂一下，你拍拖嘅时候有边次一路教佢坐好啲啦，瞓早啲啦，唔好控咁埋啦，你食些咩啦？如果系嘅，散咗好耐啦， 系啱啊， 系咪？咁当日你咁融化佢，就因为你嘅温柔，你嘅嗲啊嘛，落少少啦，系咪？ 我所以最近睇咗一篇短文咧，就好得意嘅。老师喺个白板嗰度，就对住啲家长咧，又计条数，计话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三加三等于十。啲家长即刻佢就阿 Miss， 你计错数，佢话系啦。嗱，我头先计啱两条，你又唔赞我。我计错嗰条，你即系话我。喂，你即系人生就系咁，你对啲仔女啊，佢做啱你又唔赞，一话嗨攞九啊九，我分去边啊咁啊？ 你做啱咪应份，咁咪死咯。 即系我谂老婆同老公都系呢个问题嘅。你个老公做得好，你又唔赞，系嘛？啊，有少少问题就即刻挑咗出嚟。 所以台湾有本书叫《不懂撒娇的女人是吃亏的》咯。 系。 系咪？即系你谂下，唉，大佬，有时我都晕嘅。嗱，我做咗咁多年婚姻辅导，无数嘅人衰咗、出咗轨点，男人有个即系有时男人又真系死蠢嘅。咦，老板咁耐都唔嚟，好挂住你啊！佢信嘅。 系啊， 佢信嘅。 喂，即 系问题一样， 等于女人来街市，人哋叫做靓女，今日买猪肉，佢会信一样嘅啫。你明唔明啊？ 嗱，所以谂下，你谂下嗱，即系头先，咦，咁耐唔嚟挂住你，咁夜唔翻， 唔使翻咩？住酒店啊？你听唔听到胜负已分啊？ 胜负已分啊！ 即系如果我里头嗱，当然我唔可以咁样赖。第一样嘢，我觉得人嘅生命嘅当中最深处系有一个自决嘅。 嗯， 系咪？如果我老婆恶，我就可以出去。你睇啊，阴公，你睇报纸嗰啲咧，非礼啊，喺地铁俾人拉咗嗰啲咧，上亲庭个理由都系话最近好大压力。 嗯， 喂，好大压力，大晒啊！咁你好大压力，我哋咪杀人放火，我哋死得。 嗯， 我谂嗱，我哋就觉得我鼓励啲丈夫节制咯。執下嘢啦，女士收下口啦，嗲啦，所以今晚送你三句咩嚟噶？真系噶？哎呀，你好叻啊！你今日嗰位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嘅女士， 练习多啲。 嗱，我哋一齐讲，然后你翻去同你老公包屈嘅。 佢话佢自己顶唔顺会喷饭啊！我觉得 喂落喂咁即系落少少本啦、啊，自己练习下啦。喂。你唔好话唔得，好掂嘅。 系 嗰啲收钱嗰啲都系，哎呀好叻啊！咁又有钱收啊？ 系啊。 咁而家你又唔系收佢钱，你为个婚姻稳固。嗱，我呢个系我嘅立场嚟。 唔系，即系意思系大家都要付出少少，系嘛？ 你觉得重要？ 要求系唔得嘅。 你觉得婚姻重要？你珍惜，你宝贵。你咪投資咯，你咪投入咯。作為丈夫，我真係為個婚姻投入；我作為太太，為婚姻投入。你明知乜嘢令到對方開心嘅，你做下咁就萬事暢通。咁你都唔肯做，咁我幫唔到你咯，唔好意思喎，係咪？ 即係你想個銀行有錢攞咧？你就先儲蓄咗先啦，你都入都唔入錢，諗住有一攞啊！呢個世界冇呢回事啊，啱唔啱啊？ 咁你想你太太對你有温柔，你都要多啲俾佢有啲關注。你想你丈夫願意黐埋嚟，你又梗係還越識啲啦，一樣啫嘛。人生嘅道理就係咁。聖經話你想人點對你，你就有點樣對人。 係啦，咁我哋聽一首歌咧，就係周華健嘅《愛相隨》啊。 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 以视像方式继续参加会议。英国高级外交官员话，对苏杰生无法亲自出席会议深表遗憾。印度并非七国集团的成员，但是获邀参加今次会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33点，升唔够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6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6，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82美元，卖出1783.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该区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钱佩卿，我好喜欢吃红豆沙的。以前妈妈大概一个月到就煲一次红豆沙，要煲得靓又有沙的感觉，就要掌握得好好，就好像妈妈教仔女一样，要懂得怎样去教导。其实红豆沙是代表着妈妈对我们八兄弟姊妹的爱和甜蜜。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2021年3月初，欧盟开始执行新的规定，要求电器生产商保障消费者的维修权。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新规定要求生产商在家用电器出厂之后的至少10年之内，必须继续生产零件以作维修之用。新电器亦都必须备有维修指南，而电器的组装方式亦都要方便日后拆卸弃掉，以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报道话，欧洲每年人均弃掉35磅重的电子废物，当中半数是损坏的家用电器。虽然欧盟会将40%的电子废物循环再造，但电器之中的有害物质位数仍然可观，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消费者亦都经常投诉电器在保用期过了之后没多久就损坏，维修费用昂贵，而且未必买得到要用的零件来更换，被迫要再买过新机，难以做到悭钱和环保。可惜这项的新规定目前并未覆盖智能电话、手提电脑等等的小型电器。环保团体和消费者权益关注组织都希望日后可以将这类电器都包括在内。另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指出，英国亦都在今年夏天执行类似的新法规，并且要求新出厂的电器加入更加精确的能源标签。预计新的措施不单止可以减少电子废物和碳排放量，亦都能够为消费者每年悭回75英镑。环保，我哋要一起出力啊！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你做咩踩我啊？ 你做咩撞人啊？ 你做咩撞人啊？ 你唔睇路嘅咩？ 你唔睇路噶？ 哇！你有冇搞错啊？咁大条路，你点样撞埋嚟噶你啊？ 撞到你噶？ 你噶咩而家？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说无可避免，究竟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为什么要调解，请来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由现在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屈伟豪博士。我当中就分享个题目，叫做专注配偶彩虹嘅一面啊。咁我头先讲咗啦，就系由朝到晚咧，我哋觉得好难顶唔顺眼啊嘛，系嘛？结婚之后咁啊，但系而家我话，哇，好多时候就即系忽略咗嗰个彩虹一面，系咪咧？ 睇唔到咯，时运高睇唔到，睇唔到。即系太太几好，丈夫当日嗰个吸引，唉，睇唔到，睇唔到。 系， 不过有时我又觉得衰嘅，我又觉得即系男人，头先都讲啦，男人有衰嘅地方，女人都衰。男人好多时候马夫被动唔乐意啊嘛， 马夫被动唔乐意，但系追嗰时系积极认真。好甘心喎、啊！ 莫文蔚有首歌咪好正嘅，讲你唔听，听你唔明，明你唔做，做你做得唔好。 好多靓识背 啦！呢句金句真系劲啊！ 好多靓识背呢个， 即系嗱，我谂硬系一系唔做，做马马虎虎。 嗯， 我真系见过有个案咧，个同丈夫讲，厕所盏灯咧斩下斩下，换咗佢啦。第日厕所盏灯。第三日廁所燈，終於咧，因為個太太好興，佢話如果我夠高咧，我換咗啦。 係， 我踩凳都唔夠高，我先求你啫。 買條梯咯，咁、哦、簡單啫嘛。 嗱，有好有唔好。如果佢老婆係把心一橫，連叫都唔叫，鬧都唔鬧咧，咁我都唔知係好定唔好。 係， 呢叫暴風雨前嘅平靜。 係， 嗱，嗰啲亦都叫。计数督数嘅时候，我哋做辅导师通常闹到突然间平静咗，你冇以为冇嘢。 我有一次放工翻屋企，已经攰到咧，即系真系攰到飞起噶啦，已经系。咁啊，你即系我屋企咧，即系我女同我老婆都系咁嘅，好古怪嘅。你一坐低，好似揿一掣咁嘅，一坐低就叫你做嘢噶啦。所以我已經好醒啊！咁多年，我坐低之前問有冇嘢，有冇嘢，冇啊！咁我坐咯，係咪？咁啊，一坐啊，你唔好力一坐低啊！而家盛氣咁啫，嗰啲咧，你真係哇興到，喂，有冇搞錯？跟住話你斟杯水俾我。咁我喂，我屋企有個菲傭啊，你個菲傭斟未得，我好攰、啊。哇！佢嘅答案就係咩咧？佢話有一日，如果我唔叫你针，就叫个飞熊针，你系知死噶。 你完 我咪即刻弹起身去针啦。 咁算你可以生存啦，仍然继续。嗱，呢个咪好清楚讲一样嘢，彩虹嗰面咯。我哋睇到佢就 系 阴暗嘅，搞咗飞熊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其实佢讲紧一样嘢就系，我唔系要杯水。我要杯水后面嗰个重要意义啊嘛。 系啦，你肯帮我斟杯水。 而你亦都系我愿意叫嘅人咯、 啊，系啦，哇！呢、這个信息真系好清楚。 我识你太太啊，我识你太太啊，或者即系你太太会唔会见到话屈帮我斟杯水啊？佢会唔会啲同事翻嚟？阿王你点啊？ 梗系唔会啦， 系咪唔会啊嘛？你系我生命当中唯一嘅人、我觉得好舒服嘅，斟杯水俾我啊！ 系 啊， 咁我攰啊嘛，系啊，我平日唔攰，我真系冇乜所谓嘅，你明唔明啊？因为我真系攰到不了，不过咁。因为咁清楚的信息，又有时我都要讲就系、是、个太太如果信息清晰咧，个老公唔做咧就真系抵死嘅。但有时好多时个太太嘅信息唔清晰啊，你明啊？就吞好，我吞咗落肚忍你， 又嗌个飞龙针，咁嗰啲就惨啊！真系 系啊，嗰啲其实已经我唔想再，即系我唔想再花精神俾你啦、 啊， 算罢啦，嗰只。哀莫大于心死嘛，佢唔同你嘈系终结噶， 系啊， 而唔同你嘈嘅时候唔系等于平静。 因为我哋上一代系咁啊，你睇我哋上一代啲好多父母都系闹交嚟沟通噶嘛，但系你到有一日发觉你两个完全平静就系、是、哇暴风雨前夕啦，已经系。 然后你见到啲仔女走咗，佢哋咪分房啦，佢哋俾一个好嘅理由，哎呀唔好嘈住对方瞓啦。 咁我都而家见到好多六十岁以上嘅夫妇真系咁讲噶。分房咯，屋企多一间房喺度，嘥咗佢啊！咁啊， 因为以前结婚之前或者新婚就卿卿我我啊嘛，而家去到呢个境界已经你有你我我啦。 同埋咧，我见到一啲夫妇都仲叻啊，唔系分房啊，系去咗酒店嗰啲嘅即系。双人房啊， 系 两张床分开咗噶啦，已经系唔系分埋一齐嘅呢啲。 嗰啲佢嗰啲就系冇办法两间房咯。 系啦， 咁佢分 床。即系其实个意义系一样噶吓、啊。 清楚就系我哋中间有条界噶啦。 啊，你又唔好碌埋嚟，我唔好碌过去，被又唔好争，系咪咁啊？ 其实因为喺社会学上边，我哋距离系一个意义嚟噶嘛。 嗯， 即系我同你老友极。我哋有一种身体嘅距离嘅、 嗯， 我同我太太，你同你太太，然后你同你个女都唔一样噶嘛。 系啊， 咁呢个距离其实背后嗰串位，其实系代表好多嘢。咁、 嗯、 所以个分床已经好清楚啦，系、 嗯、 咪？ 但系好多理由嘅，系咪啊？鼻鼾声啦，转身砸亲我啦，抢我张被啦，我今晚瞓得唔好，听日冇精神翻工啦，咁啊？ 唔通我话死巫婆？我而家你有咁远瞓开咁远咁啊？咁你仲要同佢一间房噶、啊？系咪？仲要一间房、啊？你半夜有咩事发生咧？ 大家搬去大球场嗰度瞓啦。天各一方嘅播手，好唔好？ 唉，系咪？即系会唔会有家暴咧？我以前見過有人就係我依一個焦慮症嘅人咧，即係我終於明佢點解咧，幫佢處理咗啦，喺度咩？原來佢中講俾我聽，佢話佢哋即係佢男性嚟嘅，但係佢即係好少啲咁嘅個案嘅，家暴通常係男打女噶嘛。咁佢睇下冇打佢嘅。 而家好似喺數字上越嚟越多係女打男噶咯。 特別531啊、631嗰啲啦，知唔知咩㗎？ 唔明喎、 啊。啲 520我知道，531唔知啊，真系 六十岁丈夫或者50岁丈夫， 哦， 30岁太太，一岁仔， 哦， 咁嗰阵好多， 即系531就系50岁嘅老公，30岁嘅太太，一岁嘅仔咁样， 咁、哦、因为佢哋嗰个年龄嘅差距啊，文化差异啊，亦都有时佢哋嗰个婚姻基础系。有時我哋叫 functional marriage 功能婚姻、 嗯、 即係佢為結婚而結婚，想結婚而結婚 為生仔 嚇，咁、啊、所以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咁就真係打上嚟，咁你30歲梗係打贏60歲噶嘛？你 係、啊、一定啊， 嗰啲63、35咁咪咯。嗰、那個案就係、是、嗰、那個太太好興嘅，好興，但係佢唔講佢興乜嗰度慘、啊 嗯。 然後去到某一個 point， 某一個點咧，就係佢臨瞓咧攞把刀，長嗰啲尖刀咧。咁喺嗰個床頭櫃，佢臨瞓就咁一掟，咁佢支把刀一打直插喺嗰個床頭櫃，咁啊搖下搖下震下震下， 哇恐怖！ 咁啊瞓啦，但係從來都冇用過。但係你瞓覺你會點 咧？嗱，刀咧就冇鉸剪恐怖嘅，我俾你聽，即係鉸剪驚好多啊！真係啊！ 咁啊要用起上嚟，你點用都得嘅，係咪？咁但係即係嗰個係精神虐待咯。 嗯， 佢唔係真係傷害你，不過嗰個係一個。咁你落到去嘅時候嗱。好慘一樣，你頭先都講嘅，你講得清楚啲啊！講、 嗯、 清楚啲。另外，我亦都見過唔少女性係好唔敏鋭嘅、 嗯。 全世界知佢老公出事啦，佢都唔知道。 扮唔知嘅啫。 亦都有咁嘅、啊。我亦都見過有個案，即係離遠見到老公攬住個女人，佢即刻飆入嗰啲鋪頭匿埋，唔好俾老公睇到佢睇到。 係啊， 即係佢唔敢 面對。因為佢唔知，如果拆穿咗，你點樣處理收場嗰度啊？嘛，大問題啊嘛。 但呢個世界越積咪越深咯，條櫃裏數越碌，一定越慘㗎。 嗯， 係咪？咁所以你都要處理啊。所以有時我覺得嗰種唔敏鋭係弊嘅。其實有啲高危動作你一睇就唔掂啦，點解老公即係或者某即係唔一定老公啦，唔好性別歧視啊？點解我配偶一定要將個電話冚低先至擺咧？ 点解我配有去？ 咩叫冚低先摆啊？ 有底有面噶嘛，大哥，你唔好吓话吓我啊！ 哦， 个电话个面系向上就咁摆台， 系， 但系我配有咧几时都向下冚低。 但系有啲电话嘅功能系一冚低就收线噶嘛。大家唔知噶，原来 佢唔系最惊就系我啲电话，我哋 WhatsApp。 哦，即 系时候会， 你咪可以教唔通知你，唔会弹出嚟咯。咁简单， 世界有样嘢叫天网恢恢嘛。 佢惊个电话响，我老婆见到，而家好少电话响噶啦嘛。 嗱，我咁听，我做咗三年辅导啊，见到数以百，即系几多百，我唔知几多，即系几多百对婚姻系婚外情嘅。 嗯， 从来个配偶发现都 唔系。我哋要澄清先啦，因为你系做呢个嘅婚姻辅导嘅，梗系婚外情我先揾你噶嘛，你唔系啊？唔系有一百对夫妇都有婚外情啊？ 咁咪跟住就一成百对夫妇有婚外情，佢先揾我啫，大哥。 系咯，去揾你啫。 唔系，即系我唔系，即系当然就唔系一百对夫妇就一百对都婚外情，都揾亲我。即系我唔肺炎都唔去你揾 病， 唔会 揾医生啊嘛，一样啫嘛，系咪？ 但系即系我。但我做过几百对咧婚外情嘅个案咧，都系天网恢恢噶，都唔系点收都收唔埋噶。嗰啲太太或者丈夫咧，发现都唔系特登噶，唔使抄，自己嚟噶。 系，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世界天地有正气噶。 咁啊，即系可能台湾啲男人劲啲啊，香港啲男人蠢啲啊。所以台湾你见到嗰阵时咧，成日喺嗰个洗手间嗰度粘咗张嘢咧，就私家侦探帮你捉奸咁。香港系少嘅，佢自动已经爆煲啊，阴公啊！ 唉，因为有啲时候，我觉得呢个世界冇秘密嘅。 嗯， 最你能够保守到秘密，你用咩方法收唔住嘅？ 古龙小说话嘛，死人先可以守秘密噶嘛。 我觉得我嘅睇法就系、是、你唔做就系秘密，就可以就 唔做咪冇秘密咯。 咁我亦都劝啲人即刻收手啦。你即刻收手咧，即系连天父怜悯仲可能帮你渡过一劫。 上天总有一啲原则嘅做嘢， 但系你真系唔收手咧，我觉得。即系人生就系咁咯，系咪？即系呢个世界借钱梗要还噶， 系。 即系我哋都要为我哋行为负责噶。 嗯， 但系落翻去求仙嗰度啦，我哋有啲时候我哋太习惯咗睇负面咯。 嗯， 呢个你人性嘅部分咯。所以我哋数我哋太太一定话你尝试谂下，你即刻谂到太太讲啲咩，计厌尖咯。 嗱，我所以我话有时咧个电视教育咧系一个大问题嘅，即系最近譬如电视有一个节目就系、是。佢剪咗啲片出嚟咧，就係嗰啲評判就係專講你唔好嘅嘢啊，就滿足咗觀眾咧嗰種批評啊，睇唔好嘢心態。喂，其實呢個使乜你教育我啫？我日日都做緊啦，係咪啊？你唔會起身，哇，好開心啊，起到身啊，你唔會嘅喎，一起身就哇，今日落雨啊！点翻工啊咁啊！哇，今日好咁好太阳啊，晒死人啦咁！即系嗱，一起身未起张床，已经个负面思想出晒嚟噶啦，已经系。再望下隔篱嗰个，岂有此理，仲瞓到咁冧噶？ 所以咪有人讲咯，佢系一个感恩同快乐系一个同义词嚟嘅。 系 嗱，唔同意噶嘛？但系啲人就话，当你系一个感恩嘅人，你会系一个快乐嘅人。 系 你识得欣赏，系咪？诶。杯奶茶几好、啊， 但系快乐嘅人就唔一定系感恩嘅，识得吓、啊，即系两样嘢倒唔翻转嘅。感恩嘅人通常都快乐，但系快乐嘅人唔一定识感恩。 啲逻辑真系好劲，即系嗱，俾到各位家长有盼望，你净系听阿林博士佢，唉、哎，呢、這个博士读写障碍都吓，系咪？即系佢啱嘅，啱嘅，即系你有啲嘢唔掂得嚟，即系有人就咁讲啦，即系佢一个识得感恩嘅人。好自然式欣賞， 系 系咪？咦，今晚太太啲炒牛肉好食、啊，咦，今晚丈夫你早咗翻嚟，哎，早啲翻嚟好、啊，咁系咪？攰唔攰啊？攰坐下先啦、啊，然后先斟水俾我咁。 你又想啊你？ 咁你咪快乐好多。调翻转头，你去欣赏太太，调翻转头，太太欣赏丈夫 啊， 系咪？我听过你讲噶，你话咩系浪漫啊？浪漫就系嗰、那个。推住长期病患的配偶，仍然不离不弃。我有次在尖东都 感動，我看到丈夫和他太太拍照，我相信他太太是已經即讀寫、腦退化，即功能障礙，因為他一路照顧一路照顧，然後教他即擺埋位咁咪走去整一張。你看到那種心咧，你係好感動嘅， 係 係咪？太太已經唔記得啦。我亦都聽過另一個故仔，就係嗰個伯伯咧跌損咗啊！個醫生幫佢，佢話快啲啦，快啲啦！即係醫生幫佢即係查藥啊咁樣，即係唔係好咩？佢話佢去，你話佢趕去邊啊？我去探我太太，我太太咧已經即係智障咗啦，已經即係腦退化， 唔記得咗啦 嚇。咁佢話你使乜咁趕啫？你去早去遲，你有去冇去，佢都唔知噶啦。嗰、那個伯伯話佢唔知，我知啊。 啊！呢、這個真係感動啊！真係。 係咪？嗱，嗰度佢哋嘅生命就充滿彩虹啦。你講過噶，我記得有浪漫係兩個人，即係個推住個長期病患，但係好樂意嘅照顧，不離不棄嘅照顧。 我太太試過一段時間係跌斷咗腳啊嘛，咁嗰陣時我要去同佢去台灣開會，嗰陣時傾緊去唔去嘅，我話去，哇去我知道我真係大鑊啊，咁啊梗係帶埋個輪椅啦，係嘛？咁我喺台灣喺台北嗰陣時，哇推佢一條街，哇真係唔係嘢喎，哇好痛苦啊呢件事啊，咁佢突然間講一句就我真係冧曬，佢話你知唔知咁多年咧都係你行喺我前邊，而家卒之咧。我可以在你前面不過我回一句不過你不是走我是我推你 哇我真的頂你兩個不順銀頂的寶啊 UNDANABLE 還是成雪糕啊那是挺可憐的我覺得、 啊、你在放肆嘛、啊、林博士 我覺得個即、如果你要看負面的你會看很多東西的但是你睇正面嘅嘢咧，亦都睇到好多嘢。 煩，去乜鬼開會啊？ 啊 推三推咩？ 係啊。 咁而家你睇就 你可以怨撐死，一路推一路怨噶，可以係咁噶，係嘛？ 好辛苦咩？ 係啊。 咩咩咩咁？我夠以前推你個女推幾耐啊？咁係咪？ 所以我覺得咧，好在乎你自己點樣選擇啊。例如，因為我聽首歌叫做，哇，好耐冇聽首歌叫《老鼠愛大米》啊。 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宗本地个案，患者包括东涌影湾园早前确诊外佣的雇主，同埋两名外佣，全部带有 N501Y 同埋 E484K 变种病毒。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增确诊的两名外佣同早前确诊住在影湾园的外佣，曾经在深水埗福荣街37号参与聚会。这个聚会有参加者曾经在柴湾兴华二村丰兴楼和早前从迪拜返港的确诊男子和他的女友人聚会，中心已经安排两个聚会的出席者强制检疫。当局亦都要求近期曾经在福荣街37号逗留的人接受强制检测，而兴华二村丰兴楼早前已经因为污水样本检测情况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有报道指有人怀疑在网上出售检测样本收集包，收取代取费。食物及卫生局话，最近几星期政府每日平均派发3万至4万个样本收集包，每日平均收集的样本瓶少于20000个，呼吁市民和机构不需要过度索取收集包，更加不应该转售图利，以便其他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领取收集包作检测。局方又话，除检测之外，政府亦都鼓励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警方拘捕6名12至14岁男童，涉嫌同旺角、观塘以及沙田8宗同党案件有关。警方表示，上月23号在旺角区内发生一宗行劫案，一名11岁男童在游乐场玩期间被几名年警相约的男童袭击，抢去现金和手机等。警方在附近拘捕5名男童。警方今日再以抢劫、袭击造成身体实际伤害和刑事毁坏拘捕当中2名12岁和14岁男童，亦都拘捕多一名14岁的同党，他涉嫌同旺角多宗袭击、抢劫以及观塘和沙田的刑事毁坏林鸿友案有关。警方说被捕男童都是学生，相信在区内球场认识，未有证据显示涉及黑社会参与。最大损失的一宗案件涉及一部价值约6000元的手机。本港现存最古老的邮局赤柱邮政局傍晚被一架巴士撞至部分设施损毁。事发时，一架73号城巴沿东头湾道右转赤柱村道，同一架沿赤柱村道往黄麻角道行驶的电单车相撞。巴士其后铲上行人路，撞向大树，再冲向前方的赤柱邮政局。巴士左边车头和挡风玻璃损毁。赤柱邮政局在1937年落成，属于二级历史建筑。邮局外的栏杆、邮筒、矮石墙被撞毁。消防到场之后，锯断和移走部分树枝。57岁巴士车长和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新巴城巴表示，已经派员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会配合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21点，上升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2点，上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6，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6美元，卖出1783.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为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啦，我系林以乐。咁啊，今晚嘅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呢个嘅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屈维豪博士喺当中啊。咁啊，今晚要讲咧就系专注配偶彩虹嘅一面。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专注咗佢彩虹嘅另一面吓，即系黑暗嘅一面。咁啊，究竟点样可以真系能够同心去编织呢个彩虹咧？ 头先我哋你咪提到话，哎呀唔清楚表达，咁我又话，哎呀唔敏锐又迟钝。我成日都觉得我有个好简单理论叫逆转程式，你调翻转头系做唔到咯，调翻转头就 happy 噶咯。 点？喂，但系个女士系好中意咩咧？佢觉得个情趣啊，就系你估到先系情趣啊嘛。 咁咪死咯！ 你估唔到就唔系情趣啊嘛。最后屘佢就搞到自己咩情趣都冇埋，就系个老公估错咗。 我好口渴。真系冇矿泉水，肯唔肯饮第二样咧？我中意饮有气嘅饮品，但系真系冇我肯唔肯饮矿泉水咧？咁如果你话喂一即系你头先讲样嘢啱嘅，啲女士中意猜中有奖， 系啊， 系咪？咁嘅时候，咁但系如果冇啊，会唔会提俾啲提示咧？啊，老公，你估我哋出街食饭好唔好啊？嗱， 哇，呢个估啊，估得好啊！有时佢会咁样讲噶，佢坐喺厅度得你同佢嘅时候，佢话啊，如果呢个时候咧，有人攞支雪条俾我食就好啦。咁嗰啲咧，哇，你 咁如果你训练有素，你咪识做咯。 你以为咧，那个男人就系钝啦？佢话如果有人啊嘛，即系唔系我啦，咁佢又唔会攞。 咁你训练啦，重新再培训啦。 嗱，个男人你听到老婆咁样讲，你系醒目啦，系咪先？ 所以我谂啊，我哋咪话一就清楚表达，二就更加敏锐咯。即系当你咁嘅时候，已经多咗色彩啦。 但系画公仔画出肠啊，真系好冇情趣噶嘛，系咪啊？ 我你咪兜翻个圈又喺嗰度咁嗱。如果咁冇计喎，嗱条线你自己画噶嘛，嗱有情趣冇情趣，咁由你决定嘅啫，系咪？即系讲咗冇情趣，嗱呢个规条系你自己决定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决定呢个规条，有时我做辅导都系噶啦，要帮佢重新检视佢所为自己人生所定嘅规条系咪合理，系咪？资产定系负资产啊嘛！ 你放咗工啊，见到啊落雨啊，个骑楼有衫，你自己就收翻入嚟噶啦，使乜我叫嘅啫？咁嗰啲咧，即系嗱，佢真系有个规定，有个期望喺度。当你唔做，佢就发火啊！即系双方都会发生呢件事嘅。 嗱，呢啲我都仲觉得少合理，即系大啲衫系大家有份，你见到落雨一齐收。但系至于你头先嗰啲暗示式，你对我嘅殷勤，你对我嘅。你又要定條規矩，一定要猜中有獎。咁、如果條規矩嗰條規條唔合理，自己攞嚟需要。我知過一個另外一個咧係焦慮症嘅人咧，佢點樣焦慮咧？就係佢覺得人生咧要健康嘅，健康要早睡早起，佢一定要十點鐘瞓嘅。 哇！香港好難嘅喎、 啊。嗱，佢焦慮就因為佢要趕曬所有嘅嘢，十點鐘瞓。 咁嗱，你十點瞓，起碼聽唔到我廣東廣西啦，係咪先？ 啊，林博士你真系好夸张，我都要敬佩敬佩。即系你一定要猜中有奖，咁如果真系猜唔中，咁点咧？系咪就此恩断义绝咧？系咪就此即系就此一拍两散咧？咁我觉得人要面对现实啦，马死落地行啦。即系既然佢真系猜唔中啦。咁唯有面对现实，就系、是、我指导、教导、提示。总之，即系达到目的啦。即系，但系落到去，其实来来回回就大家都坚持咯。我头先讲咗样嘢，就系话你如果你觉得个婚姻重要，个家庭仍重要，配偶对嚟讲仍然重要，其实你就愿意做噶啦。当你愿意做嘅时候，我成日都觉得投资低啲一定冇回报。肯投資落自己嘅婚姻，其實一定有彩虹噶。當我能夠，我睇到原來太太真係中意人哋俾雪條嘅，咁咪醒少少咯。咁佢一喐就執一條，喐就一條，係咪？ 所以有時我真係聽過一個故仔咧，就係即係真人真事啦。個老公唔送花嘅，點知即係真係教到老公送花咧，佢送咗扎菊花嚟咁。 勘察啊嘛， 泰山用。 嗱，呢个又系 咁，但系我觉得个老婆咧，即系呢刻应该咧就系、是，喂，个老公都负分啦，而家即系去到零啦，你想点咧？系咪？系忍忍佢。 提起我咧，成20多年前做个干，个太太系不断闹个老公咧，即系唔识冇情趣啊，唔识送礼物啊，即系要氹下我啊。咁终于咧就系母亲节啦，下星期啦。咁啊，翻到嚟下母亲节之后嗰星期，佢哋翻嚟见我就火都扯埋。个丈夫真系送咗礼物，你都送乜？ 送咩啊？ 地拖。咁咧，我咪我话，点解你送地拖？ 好在系咪送扫把？ 唔系啊，佢有理由啊，佢一脸无辜，而且系真诚地，佢话我见到太太拖地咧，成日拖完地要地一执毛啊， 哦、 即系你嗰啲好似线嗰啲啊，咪断噶嘛，甩咗出嚟。佢拖完佢仲要执，所以我觉得佢辛苦咧。嗯，所以我特登買呢個地拖係好貴嘅，係黃色闊邊嘅，係好易索，即係又索水又咩，所以講咗一扎香，我特登揀俾我太太。 好有心思啊！ 咁啊真係感動喎、啊。咁、個太太聽完條氣順包多，但係仍然，咁你可唔可以都唔係買，即係買 唔 係 買地拖咁功能性嘅嘢俾我啊？ 我話。佢真係有心嘅，佢真係關心你嘅。 我多謝你有心我佢哋。 我話你可唔可以調轉插啦，當花黃色啊嘛，個地拖闊邊啊， 太陽花 菊花拜山大哥。即係嗱，落翻去其實咧，喺嗰個家庭研究咧，我可以講我睇曬關於婚姻成長嘅書，即係 Marital Enrichment 咧，即係嗰進步書，歸納都係三大類嘅。 佢睇曬幾多本書咧？其實有兩本書嘅啫 喎。即係好彩，哇！你真係翻去戒一下啦，唔怪之老婆扯你啦，你又嚟扯，我要即係仔細咁聽咗。係啊，真係啊，你 係喎，好叻喎。 係啦，係啊，你真係叻啊，大佬。上次啱先教完你真係，真係噶。好叻哦，大佬！三样嘢：健康嘅沟通、处理矛盾和系亲密，跳唔出嘅。你参加婚姻成长营啊，参加嗰啲书点样帮你婚姻，一定 咩叫健康嘅沟通咧？ 倾到偈咯，但系倾到偈，有啲一倾偈扯火噶嘛，有啲一倾偈就顶噶嘛，有啲一倾偈咧就拗噶嘛。 系 啊，好地倾倾，你翻去练下啦，即系好好地可以倾落去。我有讲，你有听，你有听，我有讲，有回应。第二样嘢咪和谐亲密咯，你头先送花啊，带佢去山顶行个圈啊，吓、啊，即系你谂掂噶啦，即系拎杯水俾佢啊，执条雪条俾佢啊，总之你话噶嘛，系咪？即系有执错冇放过啦，系嘛？即系你总之有翻啲浪漫，其实浪漫点咁重要啫，喂？就係、是、我配偶覺得原來我喺你生命當中仲重要到你為 我花啲心思。其實浪漫咧，我覺得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做一啲好特別嘅嘢，而有心思嘅嘢，令到佢係喜出望外嘅。唔一定貴嘅，唔一定貴嘅。 需要 咁嗰個係好緊要。咁呢個就係心思嚟嘅。係 咯，需要呢、這個咪就係我講即係。 即係例如你買多牛雜，帶去公廁門口食，其實係好浪漫嘅。 哇！你啲品味啊，敬佩敬佩！哇！ 成日话俾你听，嗱，呢个公厕 好多敬佩，我真系 全香港咧， 你啲品味， 即系你企喺度都唔怪公厕佢冇臭味嘅，我咧去食嘢咁几浪漫咧，系咪？ 即系食，即系个卖相又相近系咪？公厕门口 打 牛杂，哇！真系，哎，即系。 嗱，你又做得出個 敬佩， 唔係你老你做得出個老婆受得到，咁咪浪漫咯，係咪咁簡單啫嘛？我 咁你哋都有品味啊，敬佩敬佩。第三樣咪處理矛盾咯，即係唔好去到咁盡啦。即係嗱，其實兩夫妻點會冇摩擦嘅咧？嗱，除咗我結婚37年未鬧過交喎， 未鬧過交點解？ 從來未鬧過交喎，我哋唔鬧交喎，我哋淨係好激烈咁溝通嘅啫。 阿喬雲叔就同阿喬嬸，阿喬雲叔就上天堂啦，阿喬嬸仲喺度啊，佢哋成日同我話：我兩個未鬧過交嘅。啊，我有冇可能啊？ 有，我都夠未鬧過交咯。 我冇乜可能嘅。 我哋好激烈溝通 啊！係啊，連激烈溝通都冇啊！阿喬嬸話俾我知啊，我喺佢試下圖嗰間屋嗰度住過啊嘛。 係， 佢話。佢試下圖嗰間屋咧，方圓十里係冇人㗎，你記住啊，係森林嚟㗎。喬雲叔好中意住啲屋。咁我話喬嬸呢度咁恐怖，係啊！有一日我哋出去嘅時候， 阿乔宏咧就揸架车， 系 去咗两个 block， 你知道美国嘅两个 block 同唔同香港啊？吓， 系 佢先发觉，点解咁安静嘅？我原来乔婶未上车， 已经开咗走啦，系 咁咪褪翻架车翻嚟，咁跟住等阿乔婶上车。咁、哦、你唔闹交咩？咁你仲有咩气闹咧？ 咁周星驰嘅呢个片段， 系啊，真系噶。我如果唔识佢，我觉得系笑话嚟嘅，基本上系。咁但系佢哋两公婆就系咁样相处啊。你话如果俾第二啲人，哇闹到发癫啊，由头闹到落尾啊，咁啊乔婶冇事。 如果发生喺我嗰度，我哋咪好激烈咁沟通咯。我哋都系唔闹交噶。嗱。好得意啊！呢三樣嘢咧係三合一嘅、嗯，即係如果你 互動嘅 係，如果你兩個溝通得好，自然有和諧親密感， 嗯、 有和諧親密感，咁你自然又唔會咁興咁鬧交，係咁咁興鬧交又傾到、啊、三合一嘅。 但係啲火係會處啊處啊處翻嚟噶嘛， 係哦、 啊，係嘛？你到到哇喺一衝突嗰陣時， 你傾唔到咪扯火咯， 咪就爆火， 扯咗火咪出招咯、嗯，一個揸叉，一個揸鏟咯。所以你見到有啲人嘅客廳都有一個好大嘅木匙羹，一個好大嘅羹噶嘛。 喺泰國買翻嚟噶嘛， 有咩咪立落嚟，一人一支，係咪？然後當你自然即係少矛盾，你自然就親密到，你就和諧。咁你總之大家諗下橋咯，呢三樣嘢其實。即係一間屋三個門口，你邊個門都入到得噶啦。你入咗去咧，你做到一樣嘢好咧，另外嗰樣嘢就好。 哦，即係嗰個鎖匙咧，個秘訣就係、是、嗱，呢三樣嘢唔係要做好曬三樣嘢嘅。其實你做好一樣嘢咧，其他兩樣嘢都會 自動會改善。 哇！呢、這個真係好大安慰、啊，我覺得聽成晚最大安慰呢、這個、啊。我真以為要做曬三樣嘢都幾係嘅，真係啊！ 唔係你做一樣，你自然喂人嚟噶嘛。我哋唔係機器嘛，機器三粒螺絲就擰曬先至唔會鬆咗落嚟啫。 但係會唔會有個次序係一二三嘅咧？即係我意思話，會唔會先做咗個溝通先？ 嗱、2016年咧，香港婚姻家庭治療協會咧就做咗研究，就覺得咧先減低摩擦咧就係、是、首要。 即係個矛盾與衝突減低先。 以往喺外國嘅研究咧，呢三個係冇乜特別先後嘅。 嗯 当你由一总之揾一个入手改善咗咧，另外嗰两个都改善噶啦。 我最近系咁嘅，我最近真系咧就一早起身就问：，诶、哎，中午食咩啊？ 嗯， 冇乜谂法、啊嗯，你决定啊咁样。诶、嗯哎，我知 道。你真系信啊？ 唔方好嘢噶啦，呢啲 真系信啊，由你决定。 咁我临到中午再问多次，喂，点啊？打电话问多次，点啊？有咩决定啊？冇啊，你决定啊，好唔好？ 你又信啊？ 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啊！坐车啊，去嗰个地方，去嗰个地方，佢话真系去嗰度食啊！我话你 啲常态嚟啊，我好习惯。 你想点啊？咁你想点？即系开股啦，系咪？如果去得嗰度食嘅，咁不如去嗰边食啦。咁哦，得， 系咯， 即刻叫个车掉头走啊！你明唔明？ 紧要开心啊！ 嗱，你可以好大摩擦噶，就系我哋今朝话我决定系咪先？而家你咁样搞法，但系你。唔好睇得咁重啦件事，最好食到餐飯咪算咯，係咪啊？呢、這個咁你咪自然一個健康啲溝通啦。你又唔會個氣喺度挫下挫下咁樣。 你一開始預咗冇得話事㗎啦。 咁、又唔係，都有得話事。 你仲有幻想啊？ 有㗎，不嬲都有的。 不嬲都有幻想，大家各位聽眾你聽到啦，你聽到啦。乜你？配偶問你丈夫，即係你太太叫你叫餸啦，你真係以為你可以叫餸嘅咩？ 嗯， 啲常態嚟。 有一樣嘢叫你啊，真係埋單啦你，咁我係真嘅。 走啦咁，走啦咁，你咪識做咯。不過你落到去咪又係嗰句咯，你睇得冇咁緊要，冇乜所謂啦，咁咪去咯。咁所以你能夠傾到偈。自然又摩擦少， 因为咧嗰个矛盾咧好多时系你认真得滞如果你即系你认真就会输啊！我成日都讲系嘛，你冇咁认真，转咪转咯，冇所谓噶，食嘢啫嘛，你做乜咁执着咧？男士们系咪？ 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嘅啫，我话乜都得嘅，除咗道德 系， 除咗安全，除咗法律，冇得倾。 嗯 系咪？我飲咗酒，絕對不可以揸車。 係， 我唔理你係點，嗰啲一定同佢拗。我有見女朋友，我配偶有，我睇有個男朋友，冇得傾。 嗯， 即係我做過，我都做過幾百，我做咗30年，做咗幾百對 好多時候生活唔習慣啊，性格唔掂啊，仲好易救。婚外情係好傷嘅嘢嚟嘅，而且咧之後嗰種復和之，頭先復和之後養傷都有排， 都有條刺喺度。 真係唔好玩啊！家破人亡啊！真係唔好玩啊！有乜嘢一單還一單，唔好搞啲咁嘅一腳幾船，一定即係艇翻人亡嘅。 嗯。 所以 有啲界線就大家真係唔好衝擊啦，嗰個底線，你衝咗落，即係嗰個後果啊，真係不堪設想嘅。 冇衰嘢自然就有好嘢噶啦，係、咪？少咗 唔係冇衰嘢唔一定有好嘢，不過冇衰嘢起碼冇衰嘢先啦，咁啫。 敬佩敬佩敬佩敬佩，哇！林博士你係咪讀囉啊，大哥？ 你真係唔好以為冇衰嘢就自然會好，唔係噶。 冇衰嘢就大啲机会有好嘢啊！ 系啦， 咁咪少咗雨云啦， 即系大家 千祈唔好幻 想错误啊！呢个好紧要嘅事情，你睇明唔明啊？ 哇！我真系打醒十二个精神先可以同林博士你过招真系。 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咧，就系、是、夫妻咧真系用多啲时间，你临瞓之前咧。為到隔離嗰一人咧感恩，即係有呢個人喺度。就你如果佢惡頂嘅話，你都為到自己感恩。佢咁惡頂，你都頂得佢順，係咪？即係我係咁，咁你就好開心瞓覺。你瞓醒之後發覺，咦，兩個都瞓得醒喎，呢個係好開心嘅事。咁又一日啦，咁啊，人生就係咁啊。 你再諗落去，你唔好覺得自己對人類有貢獻，因為你啃咗佢，佢會再害人。 係啦，呢個係好緊要嘅事情嚟。我哋咧即係同阿湯湯揾嚟傾嘅經驗嘅，我哋咧遲啲會再請佢上嚟咧，就同我哋一齊講第二個題目。咁聽晚咧，我哋會有鄧達志同埋阿潘麗瓊咧會講個題目叫做《回望香港微縮嘅藝術》嘅。咁我哋最後唱一首歌俾大家，林志美嘅《彩虹下的約定》。 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 生命。